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因着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些原先与神为敌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是的，除你以外我们能有谁呢？我们所拥有的自己不过是让我们现在罪恶、死亡、审判和咒诅当中。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也不过是每一天都会有各样的苦难、艰难、挑战和眼泪。然而你这一位荣耀、圣洁、尊贵、良善、智慧的主，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根基和依靠。就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来依靠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按农历新年来计算呢，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年度。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的肉体和心肠渐渐的衰退。是的，没有哪一个人在地上是永远年轻的，永远有力量的，永远健康的，永远美好的光景的。你仔细想，人生美好的时光其实不多的。我说的这个美好，就是身体力量健壮，想跑想跳，自己束上衣服随意往来的日子是不多的。但是呢，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盼望是什么？你知道主在临别之际给彼得所说的话语，他的盼望不在于他年少的日子可以随意往来，他的盼望恰恰在于年老的时候他要为主去舍命。哎，这个很刺激人呀。按我们的想法，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不正是我们的盼望吗？但主说，因为你的人生是指向永生和荣耀的，所以即使年老的时候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怎样来荣耀神。原文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哇，人如何死如何来荣耀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生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你知道人如果仅仅思考如何生活的话，就容易一头扎进今生的各样的生活当中荣耀自己，扎进一生的今生的各样的挑战难处、成功、喜悦、欢乐或者不欢乐当中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但主对彼得的意思是，人生要为自己如何死去荣耀神而预备自己。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如何死去荣耀神，恰恰表明我们活在一个去往终极的荣耀的这条道路上。你知道人生有四季啊，年少的时候像春天，中年的时候力量强壮繁茂，一切都好像能把控，像夏天。随着日渐衰退的时候，身体大不如从前，精力大不如从前，记忆大不如从前，像秋天。躺在病床上70岁80岁90岁的时候像冬天，对不对？人生有四季，这一个，但是连这一个都在神的恩典当中。为什么？强壮的时候多多为主去奔跑，怀着感恩喜乐的心多做工，结果子有果效，感恩喜乐。当身体不行的时候，记忆不行的时候，心思不行的时候，头脑甚至都不行的时候，那就仰望主，说主啊，原来我也不过是尘土。我有一个反思哈，我之前在家里的时候，包括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哈，有的时候呢，我总是看见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包括家人，包括朋友，包括同工，如果效率特别慢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啊，为什么效率那么的慢，对吧？把这个事儿5分钟做完了，咱去休息一会儿不是更好吗？我常常跟朱琳这样说话。 但过去两天当我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我发现我效率很慢，人就容易谦卑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人就容易谦卑了。当然你效率高的时候为此感恩，你可以做事更快，效率更高，这值得感恩，喜乐感恩享受没问题。但是当你效率慢的时候，当你头疼头晕的时候，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当你受伤的时候，当你遇见难处都没心思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谦卑，谦卑啊！因为连效率高都不是因为你多能干，那是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连你自己效率低的时候怎么办呢？仰望神的恩典，说主啊，我也不过是尘土，但是求主你来托住我，因为我生命的根基在你的那里。在整个春节，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很受震动？坦白来说，迎来送往，遇见亲戚朋友同学，各种世俗的大潮，互相的攀比增进，各样的这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面子，该有的礼仪和不该有的客套，一股脑的全涌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不对？停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深受其影响？一定会的，对不对？我们会深受其影响。 OK， 春节假期也要快过完了，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了。各位，什么叫正常的生活当中？正常的生活，有的时候呢，人的节奏一旦被打乱的时候，自己都懵懵的，对不对？你生活节奏被打乱的时候，自己其实是像一个无头苍蝇那样去乱转的，好像脚不沾地，每天都在忙，每天都在有事，但是你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并且你有没有感觉有种虚空之感？虚空之感，对不对？你已经忙到虚空了，对吧？你不要以为天天这个躺在床上会虚空，天天忙也会虚空的。所以人生怎么才能不虚空？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那里被扭转，有价值，有意义，有平安，有喜乐，有目的的时候，才不会虚空。我知道一个春节对很多肢体生命都是一个打击，甚至有一些肢体可能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击，还在享受最终之乐呢。我不是说亲友团契是最终之乐，亲友团契是美好的事，但是在团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被世界牵引，被罪恶影响，我们的心思产生骄傲嫉妒增进，这个是最终之乐，对吧？那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牧者叫罗伯特，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复兴》，他提到呢，基督徒灵性低沉，需要复兴，需要被上帝来充满，需要被上帝来提升的25个表现。所以这一次特别的成人主日学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25个表现，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到灵性的低沉当中？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需要被上帝来复兴？因为坦白来说，当你灵性低沉不冷不热的时候，你好像也天天在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就是没劲儿，就是没喜乐，就是没安慰，你好像也很忙或者好像很闲，但是这个没劲儿其实是很多人常常会感受到的一个点，这个叫属灵的亚健康。一旦我们处在一种属灵的亚健康当中，坦白来说，其实会持续不断的让我们处在一个失血的过程当中，而这种失血的过程当中，自己都找不到原因，找不到状况，感觉我作为父亲在尽父亲的责任，作为丈夫在尽丈夫的责任，作为员工在好好努力工作，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也努力服侍，这一切我觉得都是正常事，正常生活，但就是没劲，就是没劲，而这一个就缺少了喜乐和盼望的力量。各位，基督徒需要喜乐和盼望，而这个喜乐和盼望不仅仅是傻笑而已，它是基于我们内心，我们的灵魂扎根在主的那里，被主来提升，被主来警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 25个表征，我把它放到这个PPT 上，我们一起来看哈。这25个表征呢，其实我们拿来衡量我们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成长和悔改的地方。基督徒灵性低沉需要被复兴的25个表征，第一个，当祷告不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的时候，大家不需要拍照，我稍后会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哦，这个很实在。我们想一想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几乎遇见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喜乐的事情，难处的事情，首先想到的第一件就是去祷告。我们不仅自己祷告，我们还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你要知道，祷告其实是与主相交呀。各位，如果有一位非常亲密的家人，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你有一段时间不见，你就会特别的盼望一起相见，对不对？相见的时候你会有喜乐，有安慰，会感到很高兴，很幸福感，对不对？如果两个恋人分居两地，已经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会非常迫切的相见。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生命的相交能够使人泛花生命的力量。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与看得见的人交往，好像能够立刻得到一种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感受上的帮助，对不对？信仰的宝贵就在哪里？信仰的宝贵在于说，上帝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与我们的生命却是至关重要的。当祷告不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至关重要的那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变得低沉。所以第一个提醒，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做一个随时祷告的人，督促自己随时开口祷告。当我们回顾自己人生景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有平安、最有喜乐、最有信心的时候，常常是你祷告很多的时候，对不对？这是真实的。甚至这有一个挑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挑战，就是当你去读经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花了半个小时读了一卷书，你觉得很有成就感，是可衡量的啊，这卷书读完了，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功课完成了，甚至这个知识吸收了，这个神的话你了解的更多了，你这是一种可衡量的一个收获，对不对？为什么祷告会变得很艰难？因为祷告的收获是不可衡量的。好像你祷告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好像增加了什么新的知识，增加了什么新的收获，增加了什么一个新的东西，但是祷告是滋润人心灵的，让人的心灵变得强健起来。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刚才也预告了，对不对？其实我们教会每周有两次的祷告会，一次是周三下午2:30到3:30，另外一次是周六早上6:00到7:00。鼓励大家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当然我们在家里也是需要常常的祷告，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当人们对圣经真理的追求停止满足于已经掌握的对永恒事物的知识的时候，当这个时候我们灵性就低沉了。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圣经的道理我们也基本上都知道了，该懂的都懂了，信主这么多年，圣经的道理基本上都明白了，关键就看怎么活出来了。抱歉，当然你活的可能需要有进步的空间，但是要说圣经的真理这基本上都知道了，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真理宝贵到一个地步，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掌握的那一个知识而已，因为那一个圣经真理要每一天的来 校正我们的头脑，也校正我们的行为，也校正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举一个例子，年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推行全教会读经打卡的这一个施工，对不对？进来我看有点懈怠了，在群里打卡的人数又减少，回家好好我们要警醒起来。我知道因为进来是节期，会影响人的生活节奏，也就在这里嘛，影响我们的读经，影响我们的祷告，影响我们的聚会，对吧？我们真的一定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坦白说，我虽然是传道人，可能读圣经的次数相对来讲会比一般人稍微多一点，但是我按着这一次读经打卡的进度再去扎扎实实按部就班的去读经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有收获，真的非常的有收获。这个收获就是你读，你不一定每次读经都觉得很有收获，你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哇，神的话语真的是宝贵。你可能没有解经，你可能也没有去写讲章，就是单纯的去读神的话语，就觉得非常的喜乐和甘甜。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感受，对不对？就是单纯的去读神的话语。再讲一个小妙诀哈，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常常需要这个开车，对不对？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圣经这个播放器打开，就是有一个播放的功能，有声的功能，一边开车一边听，非常的有帮助。因为这个其实就环绕在你的周围，有的时候我开车时间长的时候，一听就是听十几二十章的经文，你知道十几二十章连续下来读，那个整个的真理会更丰富，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好，这是一个提醒。第三，当已经掌握的圣经知识仅仅被当作外在的事实，却失去内在生命应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圣经没有哪一个字我们认为是错的，但是我们会仅仅把它当成说我知道的一个事实。圣经最大的力量，你们以为内中有啊，永生啊，里面是有生命的。他如何说有生命呢？当然他本来就是神的话，但是当我们与信心与神的话语不调和的时候，与我们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对不对？只有这个信心与神的话语调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产生很大的震动。换句话说，每一个人，而不是每一周每一月一次哟，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被上帝和他的话语不断的来震动。不然我们就常常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罪恶、私欲、人际关系、压力、重担，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而这些事情就好像我们在这个行走在旷野当中，脚下裤子那里沾的泥巴一样，怎么办呢？神的话语就不断的来洗涤我们，不断的来震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从他那里得着力量。你要知道，你每一天生活都要从这个世界的旷野当中沾了满身的污泥，对不对？满身都是的时候，神的话语不断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千万不要妄想说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可以不应用在我的身上，只是应用在其他人身上，那么我们就错失了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效用。一定当不应用的时候，我们灵性就低沉了。第四，当我们对永恒事物的热切思想不再是经常性的，也不再扣人心弦的时候。各位想一想，信主十年之后是不是不太盼望上天堂了？这个就是灵性低沉。当你对永恒的事物的热切的思想需要经常性的占据我们的头脑，你要知道，一旦我们思想永恒，思想基业，思想新天新地，思想盼望，思想荣耀，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仅不耽误我们今生的生活，甚至给我们今生的生活带来了力量，带来了爆炸力啊！这个爆炸力其实是怀着喜乐和力量去面对，面对你的婚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面对你的每一天的 这个日常的挑战。第五，当教会的侍奉已经失去了他该有的喜乐的时候，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希望在教会当中能够参与一些服事，刚加入一间教会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到一个事工部门当中参与一些服事，刚加入一个事工部门的时候特别有活力，想多提点宝贵的意见建议，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事实上服事本身是有喜乐的，如果我们失去了他该有的喜乐，就只会剩下什么劳苦和重担。因为服事既有喜乐又有劳苦嘛，如果你没有觉得他喜乐，当一个人改变，当一个人说愿意信耶稣，当一个被探访的人生命得刚强的时候，你是从心底里觉得喜乐，纵然劳苦就会有力量。但是失去喜乐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不想干，即使干了也觉得哇压力很大，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第六，当直截了当的属灵交谈让你难为情的时候，各位，我们是不是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是吃了吗？喝了吗？最近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收入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当然可以问，因为更好的了解彼此嘛。但是这些都算不上直截了当的属灵交谈，对不对？什么叫直截了当的属灵交谈？哎，最近读的圣经有哪些的亮光？哎，这是不是直截了当的属灵交谈？而这个亮光最近在你的最近的这一个难处上给你哪些的提醒、挑战、更新，哪些需要悔改的地方，哪些有安慰的地方，这些都是直截了当的属灵交谈。哎，最近你的读经、祷告、奉献情况怎么样？最近家庭敬拜的情况怎么样？都很扎心啊，你知道吗？真的很扎心，对不对？因为这些事情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最近的属灵状况怎么样。所以这一个，当我们难为情的去谈论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正处在低沉当中。第七，当休闲与娱乐成为你生活方式中一个极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时候，这个对年轻人很有挑战。年轻人的偶像是什么？大部分是休闲和娱乐，真的，特别是尚未结婚的人，哇，单身为什么那么爽，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从单身过来的，都知道单身为什么那么爽，对不对？因为休闲、娱乐、享受、舒适、自我生活的节奏等等，这一切，打游戏、点外卖、逛街，这一切都是 OK 的，都不叫罪。但是当它一旦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必需品，每一天都好像沉溺其中的时候，这个就叫罪了。你当然可以休闲和娱乐，但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几乎他天天在休闲和娱乐？为什么天天在休闲和娱乐？就是专顾自己的肉体的舒适和享受嘛。而这个一定会让我们灵性低沉。我曾经跟弟兄们说过一件事儿，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喜欢刷手机、刷抖音，对不对？我告诉你，刷抖音的危害在哪里？它的危害不在于你刷的那一个小时浪费了，它的危害在于你刷的那一个小时之后，你得用三个小时都调整不过来。你刷完抖音能不能放下手机，立刻去安静的、怀着敬畏的、渴慕的去读经？你能做得到吗？反正我是做不到，没人能做得到，对不对？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重新调整过来，对不对？调整到安静的、敬畏的啊，寻求神的、渴慕神的状态当中再去读经祷告，三个小时都不一定调整得过来，对不对？当休闲娱乐成为这样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在低沉。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一定要把你的类似于抖音了、快手了这些东西全部卸掉，在手机里就直接不存放， 这就是最好的小妙招。其他的是天天把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放心，你一定常常会失败。因为天天把自己，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天天在河边走，那天天湿鞋。求主来怜悯我们。有的时候外在的约束对我们也是一个保护嘛，手机压根不像类似的软件，它就是一个很切实的保护。第八，当身体和思想的罪可以被容忍，不让你的良心发出怒吼的时候，各位，这个很了不得。有些弟兄姊妹，你知道罗德其实是慢慢挪移帐篷的，他不是一下子迁到索多玛的。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一开始是因为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忽略聚会，当然工作忙忽略聚会这已经是一个挑战了，对不对？如果良心够敏感的话，说哎呀，我最近在挣扎当中，我最近在软弱当中，我最近在这个艰难当中，我请你来为我祷告，我也愿意改变和成长，但是这两周实在老板怎么都不给我假期，我实在没办法，我争取了极大的努力，没办法。哎，有的时候这样我们也还是要体恤弟兄姊妹的软弱和光景哈，不是不能体恤，对不对？确实应该体恤，也要为他祷告，也勉励他，也安慰他，没问题的。那你突然发现两周之后他还没来，两个月之后还没来，后来发现不是老板在逼迫他了，是他自己不愿意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有一些的罪一旦被容忍的时候，他会自己为自己找借口，并且找的借口越来越看起来合理，越来越冠冕堂皇的时候，那他自己的良心已经在被罪的伤害当中变得不敏感，变得不敏感了。而这个就是灵性低沉，这个就是灵性低沉呀。每个人的罪都不一样，但是一旦这样被刚硬，就变得不敏感。第九，当对像基督那般信仰那般圣洁的追求不再成为你生活和思考的主导原则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人生命强健有热心有追求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特别乐意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被福音触动更新的一个表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像基督那般的圣洁追求不占据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导，像隔壁老王那样一年赚100万才占据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导，对不对？啊，像我们的同事那样又今年又爆了一个大孙子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导，像很多的事情占据我们的主导。我说的占据的主导的意思是他几乎是我们24小时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心心念念的想着的那件事儿。我们想一想自己心心念念醒着睡着想着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想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但是那个就叫占据生命生活的主导，对不对？那个就叫占据思考的主导，对不对？各位，当你思考神和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当中神和神的话语占据主导的时候，肯定是真的是不一样的，这是灵性低沉的又一表现。第十，当获取金钱和商品成为你思想里占据主导地位部分的时候，这个说的就具体了，对不对？如果前面是一个笼统，金钱和商品，对男人来讲是金钱，对女人来讲是商品，对不对？金钱和商品特别容易占据我们思想里的主导的部分的地位，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合适的获得金钱和商品是正常事儿，但是如果他心心念念的日常的不断的冲刷着冲击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冲击着我们心灵的重点，冲击着我们心思的主导的时候，它一定会让我们心思变得低沉，灵性变得低沉。第十一，当你可以心不受感动却张口而出赞美诗和属灵话语的时候，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哇，太扎心了，特别扎传道人的心呀。 特别扎同工的心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做传道人、做同工或者做正常会友的人，我们是不是几乎周复一周、日复一日的需要的去唱赞美诗、去读经、去祷告、去聊属灵的话？哎，当然你需要去聊属灵的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套话，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们所讲的话是虚假的，那个话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内心受感动真实的说出来。我们是一种什么？我们是一种张口而出，我们是一种随意的，我们是一种好像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套话的冰冷式的东西。我们一旦变得冰冷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同样的字，不同的人说出来不一样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告诉你，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去说出来真的不一样。我以前还不信这个事儿，后来我越来越信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人家被福音激励了，人家自己跟福音互动的过程当中，在充满了内心的触动、感动和激情当中说出这句话来，跟你好像完成公事似的去劝勉，哎，好好爱主啊，好好读经，好好祷告，是不一样的。而灵性低沉就是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没有受感动。而神的话语若不先感动我们，想用这句同样的话感动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十二，当你听到主的名被妄称，属灵方面的关心被取笑，永恒的问题被无理践踏，却不感动去发怒去采取行动的时候，是你灵性低沉的时候。哇，这个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如果属灵的方面、主的名、永恒的问题、教会的光景如果糟糕被践踏变得很糟糕，你却没有发怒，你却不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灵性低沉。换句话说，有的时候这样发怒是恰恰是灵性活泼的表现。面对这样的事情，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类似的事情，我们第一个感受是，哎呀，这个事反正跟我们无关，对吧？我们就是一个平信徒，这个事是管不了，谁来管呢？他们同工去管去吧，没办法。不是的，不是的，每一个人的心思都要向主来负责，对不对？第十三，当你可以习以为常的看一部堕落的电影、道德败坏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太习以为常了。为什么？短视频。坦白来说，我真的专门的研究了一下短视频，是读一些专门的专注的论文来研究说短视频对人生命当中的侵害啊。我认为几乎90%多的短视频对人的生命都传达的与基督教的价值观相为敌的价值观，金钱，崇拜金钱的价值观，崇拜美貌的价值观，崇拜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或者崇拜一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你发现短视频大概都是有类似的状况，对不对？当然知识类的博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是知识类的博主仅仅用短视频的方式来传递知识，也是变得碎片化，而不是去读一本书那样去整全的吸收。你如果习以为常的经常看道德堕落的视频的话，确实会影响灵性，一定会的。只不过整体的灵性下了一个台阶，就看不出来影响那么大。十四，当弟兄之间失去和睦，你却毫不关心的时候，哇，又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弟兄之间失去和睦，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两种状况，第一，如果跟我有关，气得分分的，怎么这样一个人，对吧？如果跟我无关，哎，反正跟我无关。人是不是这样的两种最常见的反应？要么跟自己有关，愤怒，要么跟自己无关，于是哪敢他人瓦上霜。不是的，当弟兄之间失去和睦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如果跟你自己有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如何认罪，如何接纳，如何赦免，如何继续的相交，这个真的真的不容易，真的这个很不容易，在做这样的过程当中很有挑战，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如果跟你无关，是你认识的两个弟兄之间产生状况的时候，你要为他们俩的缘故彼此说和睦的话，分别劝他们俩该如何的认罪悔改接纳饶恕，彼此相爱。涉及到自己就劝，就用神的话劝自己，涉及到别人就用神的话去这样劝别人，这样我们灵性就才会真正的复兴。不然的话，其实我们毫不关心的时候，其实是灵性低沉的表现。第十五，当生活中最小的借口都足以使你远离属灵责任和机遇的时候，哇，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当你灵性低沉的时候，最小的一个小小的借口都让你远离你该负的属灵责任啊！今天心情不太好，不读经了。今天这个有点累，不聚会了。啊，今天跟他拌了一句嘴，不去小组了，不想服侍了。这属灵责任和属灵机遇，有的时候不看心情的。当最小的借口都足以使我们远离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灵性一定处在低沉当中的，并且灵性低沉的时候，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你会找到100个属灵借口，100个借口，每一个别人听起来看起来都，这个明显就是一个小借口嘛，但是自己觉得都合理，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借口，这是灵性低沉。哎，说的是每个人是不是常容易有的时候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容易啊，不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容易。我们习惯为自己不负责任，不愿意去这个追求属灵的事情，习惯为自己找借口。十六，当你对自己缺乏灵力的能力觉得无所谓，不再不断追求从上头来的能力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缺乏灵力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呀，我不行。但是当我，你知道每一个人灵力的能力都是来自于他跟上帝的关系。很多人缺乏了灵力的能力，并没有深刻的看重这件事，他可以夸夸其谈的跟你聊3个小时，但是他却缺乏那种内在的被福音激动的属灵的力量和能力，但是却觉得无所谓。甚至有的时候不仅无所谓，甚至他会产生骄傲、嫉妒、自私、增进，你知道吗？啊，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他行？啊，这个就更糟糕了。不仅是自己缺乏无所谓，但是当自己没有别人有的时候，他又很痛苦。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我们自己在家看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当然自己没有能，当几个孩子之间有一个孩子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无所谓，但是当别的孩子有能力做的时候，他又没有能力做，他就痛苦了，他就在地上打滚，对吧？他就说妈妈抱抱。为什么妈妈抱抱呢？因为不是别的，因为其实他的姐姐已经操练了不下100次才有这个能力的，而他还没开始操练，他也还没有为此付出代价，他也没有真实的追求，以至于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时候在操练的痛苦当中，他觉得无所谓，他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去操练，去舍己，去这个你知道练习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他觉得无所谓，但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又妈妈抱抱，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第17，当你说主会明白，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然后以此原谅自己的罪和懒惰的时候，啊，都是软弱的，都不过是个人，主知道我的软弱，主知道我不行，主会赦免我的。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这些绝不能成为借口来原谅自己的罪和懒惰。 你说的这些事实应当促使你更多的谦卑的去寻求主，对不对？促使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加给力量，求主光照，求主扶持，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些事情恰恰用错了，这恰恰用到了相反的一面，来原谅自己的罪，来原谅自己的懒惰，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第十八，当你灵魂里不再有音乐，心里不再歌唱，沉默无声，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定是灵性软弱。灵里的歌唱，心里的音乐，什么意思？就是你内心深处真的有敬拜，有渴慕，有对上帝的颂赞和感恩呀。甚至当你真正对上帝有颂赞、感恩、有敬拜的时候，你对人是不是都充满了激情和热心？真的是这样的了哈。当你看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人爱答不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最近灵性低沉，他最近有点软弱，他最近没有力量，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当内心被上帝的爱刺激，他对上帝有这个敬拜、感恩、热情的时候，他对人也是充满了这样的激情的。这一定连在一起的。第十九，当你满心欢喜去适应世界的生活方式，你自己反映出你退后的事实的时候，太扎心了。多少时候我们是满心欢喜的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用我们的信仰去影响更新，对着这个世界做见证，对不对？多少时候真的是如此的，我们看自己的生命真的是如此的，我们太快的去适应世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这个其实是灵性低沉的表现，真的是这样的。二十，当不公和人间惨剧在你周围存在，你却无动于衷的时候，中国文化特别容易这样。当祸从天降降到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自己会痛苦万分，但是发生在邻居的生命当中，甚至发生在不远不近的没有特别联系的朋友同学当中，我们的心触动的都少，对不对？虽然从前是同学，从前是朋友，关系也没那么好，但是熟人，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心触动的都少，对不对？表明我们的内心灵性低沉。因为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说实话，圣经说挪亚因为看见当时代的那个罪恶，就内心怎么样，就忧伤，对不对？就为那个时代的人忧伤。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周遭的，不仅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和重担，我们周遭的人重担的时候，确实应当忧伤，热切的想要对他们传福音，因为唯一的出路是福音，热切的想要去帮助，用神的话语去安慰他们，挑战他们，帮助他们，甚至责备他们也没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灵性复兴的一个表现。而灵性低沉就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灵性低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对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事情无动于衷。多少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了这样的光景当中。二十一，当你的教会陷入灵性衰退，神的话语不再带着能力在教会中宣讲，你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时候，这个非常的糟糕。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还是对教会的复兴很有期待，对神的话语有能力的宣讲很有期待。但昨天我跟一个传道人聊天，他去我家里，不是我们教会的，是本地的另外一个传道人聊天，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觉得相当的糟糕，就是他服侍的那间教会弟兄姊妹听到对神的话语不关心，谁去讲道反正都是睡倒一片，他就跟我说无论谁讲道就睡倒一片，对神的话语不关心。但是呢，聚会结束的那一个东家长李家短绝对不能少于两个小时，那灵性就一定会很低沉的。就他特别的，就他告诉我说，那群弟兄姊妹特别的喜欢，就是这种用正面词汇聊叫团契，用负面词汇聊其实叫团伙，你知道吗？就是东家长李家短的，全部都是那些东西，从婆婆说到儿媳，从这个丈夫说到孩子， 同这个工作的这个合作伙伴说到他的生意，说了这一切之后，一个神的话都没提，一个关于需要悔改需要成长都没提，一个关于需要我们这个从神那里得到赦免都没提，仅仅跟不信主的人聊的一模一样聊出来而已。这样其实是灵性倒退和低沉。22，当你愿意活在谎言之中去欺骗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第一反应是基督徒我不撒谎呀。是的，可能外在的明显的谎言我们确实有意识的去禁止，但是想一想吧，有多少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心里不应该那样去做，我们自己知道心里不应该那样去说，但是其实我们去做了去说了，其实就是不诚实的，这个是很真实的。23，当你身边的世界灵性衰退你却看不见的时候，是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过去几年以来整体上都在灵性衰退，真的是这样的，宣教变少了，传福音变少了，是不是？很多的时候热心的服侍也变少了，教会过去几年，我要告诉你一个数，不是一个严谨调查的数据，是一个大体的我们知道的，其实教会数量不是增加了，教会数量是减少了，真的很多教会直接关门解散了。昨天我跟这位传道人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他说很多的小教会直接关门解散了，这个太忧伤了，太让主的心忧伤了。24，自以为意，看自己在恩典和怜悯中丰富，对自己的敬虔赞不绝口的时候，当然自以为意，经常想要夸耀一下自己的敬虔，想要夸耀一下自己的服事，想要夸耀一下自己手中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灵性低沉了，因为他一直在数算着，给你记着，主啊，今天又干了三件事哈，你给我记着，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不是这样的。当你真正在状态的时候，干30件事你都觉得是应该的，就像圣经说的，我们做完这一切只能说我是无用的仆人。25，没有眼泪，没有自身刚硬冰冷的灵性，不再流出滚烫的泪水的时候，这是灵性低沉的表现。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用这25个灵性低沉需要被复兴的状况来看我们的生命，来对照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当中愿我们真的能够来成长，因为这一切也不过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提醒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对不对？当你灵性复苏的时候，你有平安，有喜乐，也有力量。阿们，愿主祝福。